谁离开带走谁的自由？ 让我累 逍遥。 因为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就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的爱地

我带着逞强的谎，爱你的伤，看着天亮，我不是重伤，是为爱投降，狠狠地在我心上开一枪，看我多漂亮。 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冰冷眼落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瞬间走向你我。雪儿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无所爱，无怨无悔，此情 此情 长留 长留 情间。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无所爱，不怨无悔，此情 此情 长留 长留 情间。 间张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，醉在异乡。 莫非天不许人之宽，幸福由身边流传，心好乱， 谁把梦